你好，我是胡总想。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微服务容器化运维系列的第三期，微博容器运维平台 DCP。 微博容器运维系列的前两期，我给你详细介绍了微博容器化后如何运维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镜像仓库、资源调度、容器调度、服务编排。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微服务的部署节点从一台台物理机或者虚拟机变成了一个个容器，运维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容器运维平台也就应运而生。微博的业务从2013年就开始进行容器化。2015年为了应对春晚以及突发热点事件带来的峰值流量，开始引入阿里云。同时也为了适应业务的发展和运维方式的变化，在2015年底开始研发新的容器运维平台 DCP。 今天我就和你聊聊微博容器运维平台 DCP。 我会讲讲一个真实的容器运维平台是如何建设的，在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哪些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希望可以让你对容器运维平台的架构有所了解，并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DCP 的整体架构设计。从文稿中的架构图你可以看到， DCP 的架构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基础设施层、主机层、调度层、编排层，对应的分别解决前面提到的容器运维平台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基础设施层用于解决镜像仓库的问题，主机层主要解决如何进行资源调度的问题，调度层主要解决容器如何在资源上创建的问题，编排层主要解决容器如何运作以对外提供服务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各层的详细设计。 DCP 中基础设施层主要用于提供各种基础设施，以保证其他层功能的正常运行。通常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组件：用于存放容器服务的镜像仓库，提供监控服务的监控中心，实时监控系统容量以便自动扩充容的容量评估系统，以及容器创建后如何加入到现场服务的服务发现组件。其中镜像仓库是 DCP 最核心的基础组件。正如专栏第26期我讲的那样， DCP 以开源镜像仓库 Harbor 为基础搭建了私有的镜像仓库。不过由于微博业务的特征，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突发峰值流量的冲击，需要随时随地的扩容服务池，但在内网冗余度不足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借助公有云来实现。因此服务不仅要在内网私有云上部署，在阿里云上也要部署。这样的话，从阿里云申请的主机也需要从镜像仓库中拉取镜像，此时如果镜像仓库只在内网部署的话，就需要跨专线去拉取镜像。如果上百台服务器同时拉取镜像，带宽占用很可能达到上百 G， 由于专线带宽是有限的，显然这样是不可取的。为此正确的做法是就像文稿中那样，在阿里云上也部署一套镜像仓库，并且通过 Harbor 的主从复制机制与内网的镜像仓库保持同步。同时为了做到负载均衡，每个机房内部部署了多个 Harbor 节点，内网节点访问内网镜像仓库会通过 LVS 进行负载均衡，阿里云节点上访问阿里云的镜像仓库会通过 SLB 进行负载均衡，以满足镜像仓库的带宽需求。 DCP 中主机层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完成资源的调度，也就是针对不同的集群完成主机的创建、成本的管理以及配置初始化工作，也叫 Plato 层。前面提到过，微博业务不仅在内网私有云上有部署，而且在阿里云上也有部署。为此 Plato 层需要适配不同底层提供的创建主机的 API 进行成本核算，并且进行配置初始化操作。下面我来结合 Plato 层的架构图详细讲解一下。第一，主机创建。Plato 在创建主机时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内部物理机组成的共享池，一个是调用阿里云 API 创建 ECS。 其中共享池内的资源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冗余度高的服务池缩用部分机器加入了共享池，一部分是在线业务和离线计算相互补充。比如白天在线业务需要的机器多，而离线计算的任务主要运行在凌晨，这时候就可以在白天把离线计算的集群的部分机器加入到共享池给在线业务使用，而在晚上业务低峰期把在线服务的部分机器加入到共享池给离线计算任务使用。而使用阿里云创建 ECS 主要是在共享池内的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比如有突发热点事件的到来，各个服务池都需要紧急扩容，这时候共享池内的资源就不足以应对了，而使用阿里云创建 ECS 也会受到阿里云 API 的各种限制。下面我列举几个微博在使用阿里云 API 创建 ECS 时遇到的问题，你就可以理解主机创建的复杂性所在了。 第一个场景是，由于阿里云 API 对单账户的调用有并发限制，所以实际业务在创建阿里云 ECS 时，不能上百台同时创建，一般需要控制在几十台的规模左右。如果这个时候的业务需要创建上百台机器该怎么做呢？那就需要采取队列机制来控制机器的创建的速度。文稿里的图就描述了微博在使用阿里云创建 ECS 时的解决方案。在实际创建 ECS 时，不会立刻调用阿里云的 API， 而是把节点创建任务先放在一个 DB 队列中，然后再通过一个线程定时的从 DB 队列中获取任务，每次只创建几十台，这样的话就不会触发阿里云 API 对单账号调用的并发限制。第二个场景是，除了有单账户调用的并发限制，还会有可用区的库存限制、安全组库存限制以及 vSwitch 库存限制。所以在实际使用阿里云 API 创建 ECS 时，当机器规模较大，如果直接指定使用某个可用区、安全组和 vSwitch， 就可能因为库存原因导致创建失败。微博一开始就使用了这种方案，但在突发峰值流量来临时，往往需要创建几百台甚至上千台的阿里云 ECS， 为此经常会因为以上限制导致创建失败。后来针对可用区、安全组以及 vSwitch 等都做了多可用区、多安全组以及多 switch 配置，在出现库存不足时就自动切换到别的地方来创建，极大的提高了大规模 ECS 创建的成功率。第二，成本管理。无论是从供养池内创建的机器，还是调利用阿里云 API 创建的 ECS， 都是有成本的。为此必须对机器的数量以及使用时长进行记录，以便进行成本管理。以阿里云的 ECS 为例，又分为按量付费、按月付费以及按年付费，可以按照按量、按月和按年付费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按量付费是按照使用时长以秒为单位计算，适合突发流量到来时临时需要扩容部分机器使用，所以需要记录每台 ECS 从调用 API 创建成功到销毁所使用的时长。按月付费比较适合短期业务需要使用机器的场景，比如微博曾经在奥运期间扩容过大量包月付费的机器，以应对奥运会期间带来的流量上涨。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机器到了月底会自动销毁，所以如果还有使用需求的话要及时续费。按年付费比较适合需要长期在阿里云上部署的业务，比如有一些新的业务因为业务发展比较快，采用传统自采机器部署的话，由于采购周期比较长不适合业务发展，所以使用公有云更为合适。第三，配置初始化。主机创建完成后还需要进行一些基础软件的安装以及配置修改等工作，这就是配置初始化的过程。以阿里云创建的 ECS 为例，如果短时间内创建了上千台 ECS， 这个时候配置初始化的工作量会非常大，需要同时给上千台 ECS 下发配置文件并安装基础软件，同时还需要记录每台 ECS 的初始状态到 DB， 以便查询是否初始化成功。文稿里的图描述了初始化的过程。DTP 在进行主机配置初始化时，会通过 Ansible 向所有主机下发配置文件和基础软件，并通过自定义 callback queue 把每台主机的初始化状态异步写入到 DB 中，避免上百台机器同时并发写入 DB 造成死锁。 DTP 中调度层的主要作用是在可用的主机上创建容器。由于微博业务早在2013年就开始进行容器化，基于当时的背景考虑，就选择了 Swarm 作为容器调度的工具，并根据自己的业务特点在 Swarm 基础上进行了二次封装，定制了自己的调度层 ROM， 使其具备支持跨 IDC 高可用以及可扩展性的特点。 ROM 的架构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其主要工作原理是 Swarm Manager 和 Swarm Client 的节点都会向 Console 中注册，并且有一个 Active Manager 和 Standby Manager。 任何一个 IDC 内的 Active Manager 如果断掉的话，Standby Manager 就会注册到 Console 中，成为新的 Active Manager， 以保证高可用性。当发起容器调度时， ROM 根据 IDC 参数请求 Console 得到该 IDC 的 Swarm Manager 信息， ROM 访问该 IDC 的 Swarm Manager， Swarm Manager 再访问 Console 获取 Swarm Client 的信息，并根据 ROM 传递的调度策略从 Swarm Client 中选择节点创建容器。 DCP 中编排层的主要作用是对服务进行整合，以对外提供服务，主要包括服务依赖、服务发现以及自动扩容。下面我来详细介绍每一部分的具体实现。第一，服务依赖。 DTP 通过模板来管理容器的创建，一个服务如果需要进行扩容创建容器，就必须按照模板里的定义的参数来执行。 以文稿中描述的 GCP 的一个扩容任务创建模板为例，通常来讲，模板里定义的参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任务的名称、机器的配置、任务依赖、任务详细配置。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任务依赖的配置项。第二，服务发现。微博的业务场景主要包括两种服务，一种是 ADP 服务，一种是 Meta RPC 服务，它们分别使用了不同的服务发现方式。先看 ADP 服务，考虑到传统的基于 Nginx 的配置 reload 机制实现的服务发现方式，在高并发访问的情况下会导致吞吐量下降 10% 左右，所以如果业务频繁变更的话就不适合使用 Nginx 的 reload 机制。为此 GCP 在实际业务中基于 Nginx 和 Console 研发了一种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Nginx Upsync Model， 并且已经开源。 Meta RPC 服务在启动时会向注册中心 Config Service 注册服务，并且注册中心支持多 IDC 部署。就像文稿中描述的那样，正常情况下服务消费者会访问同一个 IDC 内的服务提供者，并且支持在故障的时候可以切换到其他正常的 IDC。 第三，自动扩缩容。 DCP 系统实现自动扩缩容主要依靠的是容量决策支持系统，由容量决策系统来实时监控系统的容量。如文稿中图所示，一旦容量决策支持系统检测到某个服务需要进行扩容，就会创建扩容任务。 Config Watcher 会监控到扩容任务并通知 Cron Trigger 有调度策略的变更， Cron Trigger 接到扩容任务就会调用 Scheduler 来具体执行扩容，同时还可以通过 API 来修改查询扩容容的信息，也可以通过 UI 来操作。总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解了微博容器运维平台 DCP 的架构，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层、主机层、调度层以及编排层，并详细介绍了每一层的功能实现以及各自承担的不同职能。一次完整的容器流程图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包括了资源评估、配额评估、初始化、容器调度、部署服务、服务依赖、服务发现以及自动扩缩容等。 DCP 正是通过把这些扩容串联起来来实现容器运维的。最后留一道思考题，在讲到服务编排时，我提到服务之间会存在依赖关系，比如服务 A 依赖服务 B， 请你思考一下，如果此时服务 A 的流量上涨需要对服务 A 进行扩容，有两个办法。一种方案是通过自动扩缩容，服务 A 和服务 B 的扩容完全独立，分别按需自动扩容。一种方案是通过服务依赖，扩容服务 A 之前先扩容服务 B， 你认为哪种方案更好呢？为什么？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